Part 3. Listen and respond. A. Listen to the narrative. Place a circle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or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安童吃了一包药以后睡了差不多十个钟头。他说现在觉得舒服多了，明天应该可以回学校上课。今天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的脸色比昨天好多了。他说健康中心的医生真的很好，所以他的病好得很快。 一，睡觉以前，安童吃了一包药。二，安童是在健康中心看的病。三，安童的脸色好多了，今天可以回学校上课。四，安童生病的时候也去上课。